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6月7号星期一晚上7:15。 耶耶耶！我们一样先就是照惯例，我们来聊一下你近况吧。一八最近过还好吗？ 最近，大家知道现在时间是6月7号嘛，我们大概已经差不多停业半个月了。 差不多3个礼拜， 我在音乐教室工作，所以算是非常严重受到冲击的产业。 你现在是不是上班就是一个礼拜就只有短少少的几天这样？ 对，而且我们是领时薪，所以如果我上班的时数跟之前相比非常少的话，那我领到的就是真的非常少， 就是算时数的钱这样子， 算是只领到1/4的薪水 啊，1/4哦。 对啊，因为我如果一个礼拜只上2天，就超少啊。 那真的差很多哎。 嗯， 所以你大部分都就是在家里这样。 对啊，大部分都在家里追剧。等一下推荐的单元可以给大家好电影。 赞哦、喔。啊，那你在家里就是除了看电影之外， 就追剧， 就追剧， 然后弹吉他跟煮菜。哎、欸，我觉得放疫假就是让大家厨艺大进步的一 個。那很充生活很充实哎、欸。 就是在无聊里面找有趣的事情，例如我觉得像现在没有事，所以你在家里如果煮饭的话就会很疗愈， 可以想每天要吃什么，然后就用心的煮一道菜这样子。 对，之前可能为了准备便当，所以时间会匆匆忙忙的。我现在可能中午开始煮，我也可以2点再吃啊，中间就有2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就慢慢煮这样子。 嗯，我有一个想要分享给你大家的最近的生活趣事， 什么？ 是母亲节。虽然这一支 podcast 上的时候，母亲节已经过 了很久了， 但我真的觉得我妈太荒唐了。我要跟大家分享母亲节当天， 你要不要先说说你妈的人格特质？先做一个前情的人物介绍。 前情的人物介绍，我妈是一个事业上的女强人， 嗯， 可是她在生活上就是强到爆， 是小公主吗？ 偏属小公主类，她就是喜欢人家照顾她那种感觉，然后她很喜欢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嗯，对她来说，我可能是树吧。对，然后我觉得我有点算是蛮，这样讲有点奇怪。我觉得我算是宠我妈，所以我妈很多要求我都会答应，不管是就是是不是很不合理的，我都会答应她。 好想要讲之前那个妈妈叫一句。找别人脸书的故事。 好， 快速讲一下，因为那真的蛮好笑。那讲完那个故事，大家就可以大概知道你妈是个怎么样子的角色。 OK， 我妈在感情里面是一个非常怕受伤的小女孩。然后我妈现在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我妈一直怀疑她男朋友有跟别的女生发生什么 越矩的事情。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看那个男生就诚诚恳恳的啊，就是也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都是你妈想太多 的。对，然后我妈想象的不是想象，我妈觉得认定的那个女生跟我妈的男朋友两位都是教育学者，然后我妈就是说我真的好想写信给那个女生，然后写一首什么藏头诗，然后就是要跟她说你是就是教育界的失败者，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 之类的。我觉得写信真的，哎，再讲一次，这故事还是蛮有生命力的。 然后我妈，反正我妈因为一些私人因素，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吵架，所以她就把两边的 Facebook 都关掉了。 哦，是哦。 对，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她为了找到那个女生的 Facebook， 她使用了我的脸书，她叫我去找她。她那天为了疗伤，所以她在什么歌舞厅这种地方。OK， 我就去歌舞厅找她，她立刻就请我掏出我的手机，然后她就一直在搜寻这个女生的中文名字、英文名字，然后从第一个搜寻人，然后搜到最后一个。 她把你当成真心社的， 没错。然后我妈就是开始，因为这个她认定的这个女生的脸书，跟她是只有那种好友可以看的，所以像我们这种不是好友的，可能只能看到她换封面照片或者是换大头贴。 嗯， 好。然后我妈就开始很认真的钻研她的大头贴。然后呢，最扯的就是我妈这时候拿出她手机里面的小本本，然后打开看她男朋友哪一个时间点在哪里，哪一个时间点在哪里。然后我妈就核对上一个，我 她男朋友出差时间，然后这个女生换了 Facebook 的大头贴。然后我妈说，哦，她好像在中国的什么，反正就是某一个省份。然后我妈就叫我去查那个省份的著名景点有没有跟这个女生的所在位置的背景吻合。 你们真的很疯，你们不是当侦探真的有点可惜。 我也觉得很可惜，而且我妈之前也是那种不安全感爆发到，她会叫我待在她家楼下，然后。看她男朋友的车有没有停在停车场啊，然后她男朋友下车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什么什么的。 你妈真把你当成心事在用。 好，然后我要讲母亲节那天发生的事情。 这都只是前情提要，就是妈妈一些小故事。 我只是介绍我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母亲节那一天，我妈就是想我回家吃饭。然后当然嘛，就是母亲节就是团聚一下，那时候也还没有疫情，也不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像现在爆发 这 么可怕。对，然后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在外面吃饭，只是要就是消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妈就找了一间餐厅，然后我妈跟我说她约10:45，我就说好。然后我10:45到了之后，我进入那间餐厅，那间餐厅的小姐跟我讲说，哎，不好意思，徐小姐的定位是11:30。我想说。Hello， 我要讲，我就是要从板桥骑车回到桃园那个艳阳天，然后我进去那间餐厅，然后因为现在防疫的关系，闲杂人等只能在外面等， 所以你就是提早到了很早，然后还要在外面等。 我提早45分钟，哎，请问我是会迟到的人吗？ 所以他是妈妈记错时间吗？还是他就是要你这么早到？ 他就是要我这么早到，他就说。 Why？ 哦，你这么早，而且他还就是一脸很惊讶，说：“哇，你真的到了、哦、什么的？ 你真的到了？” 然后就说：“那你先研究一下菜单，我怕我等一下不知道要吃什么。”然后 ，OK OK， 再来就是我在里面等，我在里面等了15分钟之后，我妈打了一通电话过来说：“哎，我不想吃这间了。” 跟你妈这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想瞬间掉头回台北？ 对，我那时候真的超不爽，因为这外面又超热。然后我就依着我妈的指示去了下一间餐厅。 对，但你就乖乖听话这样。 对，因为我妈就是小女生，你刚刚 毕竟是母亲节。 应该说，我觉得妈妈跟女朋友其实可以换，可以在某一个状态上相等，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只要哄她就会好了，为什么要回嘴呢？那个当下的那个梗 图就是这样写的，求生欲很强。 没错。然后反正呢，我就这样到了另外一间餐厅。 所以原本定位那间也不吃。 对，然后我妈给我的原因超瞎。我妈跟我说，哦，因为我觉得那间餐厅很小，我们换到一间空间比较大的餐厅，就是比较防疫， 比较防疫，所以是因为防疫的点。 对， 所以 她换了一间餐厅。哇，你现在不管吃哪一间餐厅都一样危险， 就都对啊，都内用的话，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我妈超瞎的，就是那天我母亲节发生的很瞎的事情。然后 OK。对不起，我少讲一个。我那天后来有跟我朋友约，就是要去讨论事情。然后我妈那天就是吃完餐之后，她就想要跟我拍照。然后她跟我拍照的时候，我就说：“哎、欸，可是我朋友出车祸，我要去找他。”就我朋友在路途中出了车祸。然后我就说可以就快点吗？然后我妈就说哈，可是我这样长得不好看，可以再一张吗？然后反正她就再多拍几张之后，我就又再强调一次说妈，我朋友车祸。她说再换一个位置好不好？ 妈妈的美貌比较重要。 她说这个光真的不好什么的，我就觉得我妈很扯， 是要疯了， 我要疯了，因为我超急的、啊，我朋友出车祸，我妈一直在给我在那边摘一张摘一张。我真的差点把他杀死。 啊，朋友后来还好吗？ 朋友后来还好，他是跟一个他是机车，然后跟一个汽车擦撞，但就是好像只有受一点点伤而已。 哦，那就好。 我朋友 那妈妈有拍到美照吗？ 有，我就还是就是陪他拍完，就是不想忤逆他，所以我就还是陪他拍完。虽然我就是一面非常担心我的朋友。 我想说，你妈真的。蛮可爱的， 我妈很荒唐， 你妈蛮疯的。 当然那个时候是还没有疫情，所以可以讲啦。现在还是呼吁大家都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出门。 对，大家都不要出门。 我们这个空间只有两个人，就我们两个，我们很 peace。 而且我们还隔很远， 对，我们从原本坐在同一面录音，现在坐在对面。 对，好，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关于术科这件事情，因为我跟伊巴就是刚好我们都是考术科，然后进到艺术大学的，所以为什么会聊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跟教育有相关。然后最近刚好就来了一个就是高三要升大学的妹妹，然后她刚好就是要报考同，就跟我们同一间学校，然后她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作品集，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就是很基本上是每天就跟她联络，然后去追她的作品集的进度啊，然后帮她拍啊，就是你应该要做什么作品啊，然后要怎么修啊那些的。 你等于重新再经历一次高三欸。 有一点就是会回让我回想到我以前在高中当老师的时候，也是高三毕业生，有一些就是需要考艺术相关科系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找我，然后我可能就帮他看作品集，或者直接帮他看作品，跟他说要怎么练习。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的话，然后就让我突然想到说，哎，我们俩刚好都有共同的经验，然后一个是音乐科，一个是美术科，然后都有考术全国的术科考试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就那一段时光算是一个蛮热血，但是又就是水深火热的一段时间，所以或许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聊一聊这样子。 我先分享我的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算是偏比较简易一点点。嗯，我跟零二的差别是，零二他是普通班考上艺术学校，我是本来就在音乐班，然后那时候。其实组长他们都会帮我准备好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只要去执行，然后好好练乐器就好。然后我觉得比较值得说的是，我那时候是我们组长的小老师，然后北艺他是独招，所以北艺的报名跟联招是不一样的。北艺 不一样吗？ 嗯，就是如果你要考北艺，你要再去报名北艺自己的考试。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就是要怎么样从音乐班然后考上音乐系？的这个流程要怎么走、 oh, ？OK， 我想一下，这个流程就是你要很努力的练习你的术科。术科我们分成主修、副修，然后还有、音乐基础训练是三个科目：视唱、乐理、听写。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笔试吗？还是一样也 是？视唱是他给你一份谱，然后你要在一分钟之内快速阅览它。 嗯， 然后等一下上台唱给评审。 要唱的、哦，要怎么唱？ 他就是 唱音 对 接。 唱音就是他上面写什么你就唱什么，照他的节奏。 对，他如果写哆来咪，你就唱哆来咪给他听。 没错，然后你要唱的跟上面的拍子啊，还有他如果给你的速度是多少，你就要依照他的速度。嗯、然后还有但当然就是最难就是音高跟、音高嘛，就是这是基础的，不是最难，就是基础就是音高跟节奏。我觉得最难的是他会给你一个速度，可是你当下是没有节拍器这种东西的， 所以你心里自己要有一个算节拍的， 要有一个大概的速度，不能跟那个速度差太多 啊，好难哦、喔！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那这个要怎么练习啊？就是你要去听那个节拍器，然后就自己。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你就带着手表入场，因为手表一秒 带手表入场什么意思？ 一秒是60。 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速度60、嗯、这样你就看你的秒针的那个速度，然后如果它是、嗯、譬如说它是90，它给你就是谱上面是给你90、嗯、你就打60跟120，然后它就是在它的中间。 嗯， 对，我自己是这样啦、 啊、哦，所以这是 OK 的，就是带手表进去， 手表进去是可以的、啊、嗯，对。然后在乐理跟听写的话，就是笔试，就是那种可以拿满分的笔试， 要读书的那种。 没错，就是有点像是理论科。 但这个也是全国的考试吗？ 对。 哦、 然后听写的话，它就是弹，有点类似他弹什么音你就写什么音，他弹什么节奏你就写什么节奏，有点简单来讲是这样，快速的讲的话是这样。乐、理的话，就是你要写一些。乐理分成两种，一种是音乐常识类，就譬如说那种作古的知识，就像你想到的音乐史之类， 对。然后另外一种是比较理论科的，他会给你一些题目，然后你要写出就相对应的答案。内容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像音程、音阶、移调什么什么这类的。 所以它就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对。 然后是一份考卷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考这五个项目，然后在考试之前，你就要非常努力的准备这五个项目。 然后因为我是念音乐班，所以学校会帮你处理好，就是注意你的报名什么的，就是等于是学校统一会帮你送。嗯，然后到了考试的时候，考试的话它是为期五天，我没记错的话是五天，然后每一个人每天考的科目都不一样。 啊，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考吗？ 我想想， 因为你们都会有分很多不同的乐器啊。 如果是理论科的话，是同一天考。嗯，就是大家一起考听写跟乐理，我们都在国家音乐厅。 在国家音乐厅考试，听起来好屌。 可是在国家音乐厅考试 有桌子吗？ 没有桌子，它只有板子，所以你要拿着那个板子、 哦哦。所以就像大家听音乐会那样，就一个一个坐一个坐。 对 对，梅花 怎么这么神奇啊？ 然后我觉得还好，我是坐在一楼偏前面的位置，因为到后面你只能听到回音。你就没有办法准确写出 啊，因为要弹音，然后你们要写， 对 不对？对， 你没办法准确写出节奏。我是听人家说的，可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哦，真的哦，那真的是靠运气，是不是那个位置？ 对，我觉得位置靠运气。 啊， 哎， 我听说过这件事，哎，好神奇哦。 然后再来这两个的话，它是同一天会考，基本上是第一天你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嗯。然后再来的话，会你的试唱、复修、主修会分散在剩下的四天的其中三天。 那，啊，都是在国家音乐厅考。 没有，试唱这些所有项目都会分别在师大、国北、市北考，哦，然后每一个乐器他们的地 点都不一样，全台湾的人都在那里哦。 对，全台湾的人都在那边，哦，比较不一样。我觉得从以前考到现在比较不一样的是，国小的话是一个区域，譬如说桃园区，嗯，这样，然后你考国中的话也是桃园区，你到高中就是北区。你就分北中南，台湾的北中南，嗯嗯，所以北区的话 考大学没有分北中南， 没有，大学就是全国， 全国都在台北这样子， 对，都在台北考，哦，嗯嗯，然后再来就是考试，然后等成绩，然后分发 ，OK， 哎，那你们那一届的话，就是你的那个乐器有几个人去考啊？ 我们这个乐器，我记得每年应该差不多都五十个吧，我那年 50个， 我那年应该 是五十 个。还好啊，其实五十个应该算少嘞， 欸。 你想想看，小提琴会有多少人 啊？是没对啊，对小提，因为刚好我前男友，我好像没讲过这件事，因为我前男友是吹法国号的。嗯，我印象中法国号好像就又更少人。 对，然后名额也更少。 对， 我觉得它是相对的，像小提琴，它虽然人多，可是它收的人也多。 哦，对了，但竞争相对来说比较激烈一点。 像法国号跟像我的主修是竖笛，嗯，我们的话每一间乐器，每一间学校会收的就是数目大概就是零一二， 就很少， 零个或一个或两个。 哎，那一届的话是取几个？一个。 我这届取两个 啊，就 OK。 我跟我就是同届的人是两个。 哎，讲到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一个渊源，欸，我不是说我前男友是吹法国号的吗？ 对。 然后之前在讲那个葬礼游戏的时候。你不是讲说你的其中一个好朋友是就你的闺蜜吗？ 对， 我忘记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就是因为你的闺蜜考上了那所学校之后，她就不能来我们学校，就差一个名额，她就跑去另外一间私立的学校。 对，没错，我觉得这就是管乐最可怕的地方。基本上你差 0.1， 你就差一间学校。 她是真的差一点就跟我同校了。嗯，虽然也不能确定现在会不会再走在一起了。嗯，对。但就造就我后来远距离的这种种故事，这样我只是觉得很神奇，就是我竟然还可以认识到，就是这样子 同圈圈， 对 对，同圈圈，然后这样子的关系。 我那时候有跟我一个，就是我们班有另外一把竖笛，就我高中班，然后我跟我高中班的那个竖笛是会远距离一起练乐器，我们会打电话给对方，我啦，我不知道他，我忘记他有没有打给我，但我会打电话跟他说，哎，欸，我现在要开始练，我们现在就约一个小时，我们现在就有练一个小时，然后等一下休息。 但要怎么练呢，啊？ 没有，你就在家里自己练啊， 哦， 只是你感觉有一个远方有一个伴的那种感觉。嗯，对，我那时候非常非常想要跟他填上同一间学校，嗯，可是我们真的差一个名额，我们都填了会收两把竖笛的学校， 我，哦，就希望就是那两个名额就是你们 两个，就是我们 两个， 嗯，可是我们就失败了，就是我们中间就是有卡一个人。 哦，那这样是谁有进到你们的那个？ 嗯， 就是你们不是说有两个名额的学校吗？所以是变成是说你有进，然后他没进，还是他进了你没进？ 那时候的话，他的主修，哦，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每一间学校他会认的百分比不一样，基本上主修就是最高，就是会认的百分比是最高的。嗯，对，然后再来就是，有些学校不看复修，然后。 有些学校就是音乐基础训练的那三个小科目会挑着看， 嗯， 然后可能只看10%或5%。 哦，所以笔试的那些其实就不是最主要的， 对，然后 最重要的还是主科， 还是会考学科哦。就是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学测，可是我们只认国文、英文，其他只要不要0分都可以。 嗯，门槛 很低 很低。 可是有些学校还会规定你要均标啊，有些学校是要后标，有些底标，有些是你只要有分数就好，有些就不看这样。每一间学校都不一定，就是我觉得艺术类的应该差不多都类似这样， 差不多都是看国文、英文，但我们有些还会再看那个 社会 科。 我们是师大会看社会， 嗯， 对。然后我想想看哦，那时候是他的主修应该有比我高蛮多分的，因为我的主修本身不是非常好。我那时候记得全台湾只收25把竖笛。所有名额在学测那个时候只有25把，可是我们考试可能有将近50个人， 所以会有一半的人有可能又要考 没有学考年。对，但如果你好好填志愿的话，也许可以念比较可能排名比较顺位比较后面的学校。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的主修在全台湾好像是排19还20，反正就是超级后面。我们主角只爆烂， 这算中间吧？如果是说50个人考的话， 其实就是不好啦，是真的蛮不好的，就是自己承认。然后， 但那个时候是有失常吗？还是说 没有失常？就是最让我难过的就是 最难过就是这是真正的实力了吗？好，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 哎，我想想，我觉得最难过就是我那天出来的时候，我还就是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今天就还不错什么的。哇，我跟你讲，我拿到成绩的时候，我真的，我到很伤心吗？可是我就会觉得，哇，原来我真的这么烂哦、喔。就是我没有到很伤心，因为我本来就知道我没有那么好。 嗯。 可是我拿到成绩还是觉得 那应该蛮难过的，因为你是跟全台湾就是跟你同一个主修的人去排，直接赤裸裸排那个名在上面。 对。 你就是在全台湾里面的大概就这个位置。 19、20，对。 哦，那真的蛮让人伤心的。 然后，但我其他科目都蛮高的。 嗯、 我输那个人只输主修、 哦， 然后我其他都比他高，所以在几乎所有学校的排名，我刚好都比他前面一名 啊、 哦 哦。所以你有用其他的东西去补回来这样子？ 对，算是吧。嗯、我就比他前面一名或两名，可是好死不死，我们两个想要填的那两间学校，我们都收两个嘛、 嗯。 可是我们中间就是都有插入一个人。 所以不管填哪一个，中间都一定会差那个人，这样 对，没错 啊， 所以就没有办法，你要 所以差的那一个人就是在大学里面跟你同一支， 对啊，我那时候超伤心的。 那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难过感、生气的感觉吗？ 应该是生气。 对， 我想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因为音乐圈其实很小，所以你会认识到别间学校的人，就譬如说你是桃园区的国小。你进到桃园区的国中之后，你身边会有一大票都是你以前的同学， 就彼此一定都认识。 对，所以基本上桃园有3所小学、3所国中，应该大家 哎，所以桃园的音乐班就是都三间这样子。 对， 嗯、 然后高中也是三间。 哦，真的、哦？哎、欸，比我想象中的少。 3×3×3， 我以为现在音乐班就是还蛮多的这样子。 越来越不普及了、欸，其实。 欸，反而为什么不普及？ 现在音乐班好像没有类，没有好像已经没有音乐班这种东西，好像变成才艺班。 哦、嗯，是哦，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后来制度有改。 嗯， 对。然后其实我们彼此之间都会认识，所以在考完之后，因为你拿到的成绩单，它只能是一个区间，譬如说1到10名是几分到几分， 嗯、 然后11到20名几分到几分，就是百分比啦。 嗯， 你只能拿到那个百分比。如果你想要知道确切的排名，你要打电话问别间学校。 他自己打电话过去，这不是很失礼吗？ 很酷吧？反正你就要打电话去别间学校问别人的成绩， 是要探听，然后知道一下自己排名，然后要怎么报学校。 没错，没错。 哦， 有些人会告诉你，但有些人就不会啊，就是就看你遇到了什么人。反正我们因为是全台湾嘛，北区的人我们其实几乎都认识。 所以北区的树顶你都大致上都知道， 应该是就算不认识也都知道彼此。 然后再来就是到中南部会比较难，因为中南部我们就没有涉及到那边， 嗯， 所以我们班只要有人认识中南部的人，那个人只要打电话过去，我们就会说，哎，可以请他们班宿敌接电话吗？这样，就类似这样，我们就是问到一个人的电话之后，你只要问到中部的一个人的电话，你就可以在中部整个拓展 扩散开来， 对，南部也一样，所以你就可以。因为它就跟北区一样，就是大家三所三所三所，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三个单个一起上去，身边都是一票同学，彼此都认识，所以你问到一个，你就等于问到这个县市。 哎，这样听起来的话，会很像是，就是你们从小到大都会是竞争对手，哎，就会都是同一批的那些人。 对， 你们从出生开始，如果要走上音乐这条路，你们彼此就是对手。 哎，我妈真的是物尽其用，哎，所以我从小就会做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我妈知道我有这个潜能啦， 有被开发就对了啦，她有在训练你。 对，反正那时候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这个是我就最主要想要分享，就是我们会打电话问别人成绩，然后去看自己学校怎么排，然后也会在填完学校、填完志愿之后再分发，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中间都还会再问，哎、嗯欸，你会怎么填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大概知道你的落点在哪里。 那会特别避开他的落点吗？ 特别会啊，一定要啊。就譬如说， 所以大家就是都知道彼此的排名，就是哦，我可能在前面几个，然后我就填这几个，你就自己避开。 对对对，有点类似这样。 这样有点有会不会有点像是那种，我们就彼此讨论好，说我在哪间学校，你在哪间学校， 你遇到善良， 我们就这样填。 你遇到善良的人就是用讨论来形容，遇到不善良的人就是叠对叠。他不一定给你他真实的分数啊，你可能就是你名单上就少一个，你想说干到底是谁？ 哦，真的假的？ 对啊。然后到就是成绩出来就知道哦，干是他。 哇，那这种不是其实早迟早都会被发现吗？ 对啊，可是这就是一个战争欸， 那会在伙伴彼此之间留下不好的印象。 会啊， 就这人就黑掉了。 这人就黑掉。可是如果他的成绩还是好，然后他还是都做得好，那就也没话说啊。 哦，这好神奇哦，这跟就是一般在填大学的志愿的时候 很 不一样，欸，就是有一种内线交易的感觉。 对，我们就是填六间学校，有我们老师是教我们说两间就是填你比较你想去可是你也许没办法去的学校， 嗯， 然后中间的两间你就填你的实力应该是在这里的学校， 嗯， 剩下两间就是填你打死都会 稳上的学校。然后，哦，这也是一个策略，欸，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你填完之后你再去也可以就跟别人交换说，哎，你会怎么填啊，然后就去调整自己的顺序。嗯， 所以你们就是在对术科考试这件事情其实都已经相对一定有蛮多的概念。 嗯，如果因为我们有学长姐可以分享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环境就是大家会帮你处理好， 那真的蛮好的，欸， 对。 因为我就会想到我那时候是蛮像是孤军奋战的状况， 嗯。我刚刚讲到北艺，好像少讲一件事。 哦，你说他独招？ 哦，对对对，我想要独招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小老师，所以我要负责全班的报名，哦，所以我就帮全班报名完之后，然后我就忘记弄我自己的，所以我那一年就没报北艺。 真的假的？ 真的，而且我是已经准备好曲目，因为北艺会考不一样，嗯，就是你考联招是考一个曲目嘛，就一首曲目，然后你考北艺的话可能基本上是两首， 嗯， 好，我记得应该是要考一快一慢，可是你考联招你就准备一首自选曲，然后我的一快一慢我慢的准备没有那么完全，可是我已经开始做了，然后结果我忘记报， 好强哦，喔， 我帮全班都弄好了，全班的报名表什么的。 你会是觉得有把握的可以会上的吗？ 当然没有啊。 哦，也是啊， 可是应该说北艺的考试是在联招前面，嗯，所以你等于你去考了北艺是多一个经验 啊， 你多 一個考試經驗，就只是考多考经验的， 对，然后 去先熟悉那个场地跟那个这个环境这样， 对，熟悉那个紧张感， 嗯， 所以我就是对，这是一个， 欸，在考联招术科的时候，就那么一次机会，那个站在台上压力应该超爆感大的吧，嗯， 可是如果你平常是一个表演经验很多的人，其实就还好。 哦， 我 你是容易怯场的人吗？ 我还好，我这几年有一直在训练自己一件事， 嗯， 我很希望我在台上可以张开眼睛跟观众对视。 张开眼睛是什么意思？你平常都闭上眼睛 吗？对， 认真。 我吹乐器是我全部都闭眼，就是 哦，真的假的？ 我背谱的时候必须要闭眼，我才会背得起来。 可是我一直很想努力，就是希望可以跟观众 也是只要一张开就什么都忘了，是吗？ 没错我一直有在训练这件事情，可是而且我并且我是在上一场音乐会想要去实行这件事，结果我一睁开一秒我就怕了，我立刻闭起我立刻把眼睛睁起来， 笑死。 对 我哦、所以我在台下我误以为你都有看到我，其实你就是根本在闭眼睛什么都没看到。 对， 我就是在做梦欸，因为我常常就是不管是看你的音乐会还是就是之前前男友去听他的音乐会，我都会误以为他们在台下其实看得到我，然后我就会就是一副就很自豪的感觉，其实都是我在做梦。 欸，可是有些人可能他真的就是可以开着眼睛背谱啊。 欸，开着眼睛背谱是一件常态吗？还是其实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是闭着眼睛背。 哦，你是闭着眼睛拍的，啊，你其他的朋友们呢？ 他们好像大部分都可以张开眼睛，欸，我很羡慕他们美丽的双眼。 欸，所以有那种就是比如就是有点像是偶像剧那种，就是你在台上，然后你一张开眼睛，你就可以立刻看到台下指定的某个人吗？这是有办法做到吗？还是其实在台上看下面的时候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正式的表演厅，基本上台下是一片黑 啊，哦，所以你就只看到一堆黑黑的头，然后看不到脸，这样是吗？还是连黑黑的脸都看不到？ 你可能只能看到前几排的人的脸，然后是那种打上雾雾的黄光，雾雾的舞台光。然后后面的人脸都是黑的，怎么可能立刻看？这不可能，好不好？ 我在做梦， 你真的在做梦？ 我小时候这边幻想，以为他在台上看得到我了，就说。 可是我如果知道某个人是坐在某个位置，譬如说我的朋友嘛，然后我就会刻意在台上一直找他。 但你不是在台上都闭眼睛吗？ 对啊，但是如果我是演乐团这种比较不需要背谱的 啊，你说的就是闭眼睛独奏的时候， 对。Oh. 我想跟大家先说很抱歉，就是我家垃圾车好大声哦。 就是我一直想要无视这个垃圾车，因为刚才已经来一波了。 对，但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道个歉的好。 I'm sorry。这也剪不掉啊。 对，因为我们的声音就打在上面。 好了，算了啦，大家当背景音乐听嘛。我们现在刚好在聊音乐。 对。 然后所以我就真的在小时候都在做梦，是不是？ 做梦啊！ 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哇，他是在台上，就是可能看得到我之类的。 你说你男朋友吗？ 就前男友啊，我都一直以为他看得到我。 可是如果他是会张开眼睛的人，他会找你就有机会。 我觉得他应该没在鸟我吧。 如果你坐在蛮前排的，是非常有机会被看到。如果他有努力找你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就在努力找我吧。他自己在台上紧张的要死，他就是蛮容易怯场的那一种。平常练就 OK， 可是好像在台上之后就会很紧张这样子。 我去年音乐会有发生一件事，就是我在中场的时候胃痉挛，然后我、 哦、真的假的？ 我自己推估是因为我太久没有表演。 哦，太紧张。 因为去年有那个疫情，所以我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舞台的，所以我可能又再接触到就会有点怯场。所以我觉得怯场这个应该是可以训练的，就是你 多 表演，对，你多去外面表演。我时间还够，可以分享一点小东西， 你就分享吧。我们这个可以分上下两集。因为其实这些也可以拿来跟就是可能现在正在考试的一些。maybe 学生们去听 ，OK， 就有点像是前辈的经验谈哦。 好， 我觉得蛮好的。 我是想说，就是我之前我们班毕业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是要小朋友自己去募款的。 哦，是哦。 然后募款的方式就是，你当然除了你开口去跟人家说，欸，我们可以印制你的名片在节目单后面，这种就是实质上的赞助之外，再就是去路上表演。 有点像街头艺人那样。 对，然后就拿一个功德箱。 你有做过这件事哦？ 有，我们那时候在夜市。 夜市哦。 我们就，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看我们是高中生，然后就是很辛苦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会把摊位跟摊位中间那个空地让给我们，然后真的就会有路人投钱进去。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训练胆识的方式 啊。对耶。 然后到了。后来有一组他们是去老街，什么陶瓷老街那种地方， 英歌之类的。 我想英歌赚爆了， 因为人很多， 尤其是到那边的都是为了要买陶瓷这种高级品 啊，很会选地点。 对，我记得他们一个下午就赚什么18000，我忘记 了。哦，真的哦， 超扯的。 那你们是不该去夜市啊，消费能力太低了。 夜市的话，我记得是3个小时2000，其实也没有到很少。 这还行啦。 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之后要募款的话，知道去哪了吗？去老街。 去老街，那种消费能力高，就最好去买玉呀、或者是买什么陶瓷啊。 对啊，就是这种高级品，就很容易遇到一些愿意放千钞进去的客人。 会放千钞，真的是财富自由的人、我好想成为这种人、 就是英歌老街，好不好？大家就是推 英 歌老街， 推英歌老街、你如果要当街头艺人的话， 而且现在街头艺人不用证照，他就是靠生态去淘汰，所以 台湾好像没有相关的规定、 之前有街头艺人的 证 照、然后 现在没有了吗？ 近两年没有了， 哎、是哦， 近两年取消，因为我记得是有人去抗议，然后就说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让生态去平衡，就是不适合的人，他们自己就会收起来，然后不应该由政府去管 辖。所以像信义区的那些街头艺人，都是就是没有证，就不用证照的那种。 可能他们曾经有考过，但其实现在是不用证照的。 哦，原来如此。 对，我等一下如果想到什么可以再说，可以和你。 就感觉你们这是一个蛮有制度。就是你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但我那时候去报考术科的时候，我是在一片就是茫然之中，就是决定了这些事情。先讲一下我的一些背景好了，我是在高雄，然后我是读高雄高商，所以它就是顾名思义，它是一间商业学校，就是高职的意思。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成绩就不是真的太好，所以能够考上高职已经算是我已经。就是尽我所能。 他是公立的高商， 但他是公立的高职。那虽然在高雄的话，也算是高职，还算前面的学校了。对啊。但是如果是以高中来比，可能就是中间后面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学校又有一个很奇怪的制度是，一般的话就可能会分什么会计啊，然后什么计算机，我现在已经想不太起来了。然后我那时候考上的是。报了两个科系，算科系吗？ 算是 两个班，一个是广告设计的班，然后一个是综合高中。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做了人生第一件就是错的路。我那时候没有报广告设计，我去报了社，就是一般高中。综合高中啦。那综合 都要念的那种。 对，综合高中的意思就会是你是在高职里面的高中生。就等于说是你是异类中的异类。 我懂。 然后他的综合高中里面又分了，就是他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子：你第一年就是什么都先学，你也要学那些就是职业学校要就是其他的科目，就譬如说会计什么的那些你都要学。然后你到了高二的时候，你再来决定说你要就是回到去学高职的部分，还是你要就是再去就是考一般的高中，就是当一般的高中生。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变成是说，我后来选择的是一般的高中，然后在社会组这样。然后原因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报的是广社，就感觉跟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比较像。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家里的关系，我爸就在这边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觉得要考还是要考大学比较好。所以我就做了人生第一次的妥协，我就去了，就是到社会组里面。但是在高职里面的资源，就基本上都是给高职的。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说边缘中的边缘。然后可能师资啊，或者是说可能资源一定都没有比一般的高中还要来得好。然后我偏偏呢又是就是边缘中的边缘，因为一般的就是社会科的学生，他们可能就是考一般的大学啊，但是我偏偏又是变成是说我想要考的是艺术类的学校，那就变成是说我要考术科。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我所知啊，我那时候知道好像就我们班就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就全校就这两个人要考美术的术科。 广社不用考美术的术科吗？ 广社那个术科是这样，它是给就是报考大学，它是算全国联招。那如果是高职的话，他们好像是考 统测， 然后会有要考什么一些证照之类的。就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所以我就在一个就是很边缘的科系里面，然后又做了一个很边缘的决定，要考就是全国的术科考试。就会变成是说我就是在学校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帮我，也没有老师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说我要自己在外面的画室里面，然后去补足这些自己的东西。然后一开始我进去也都是懵懵懂懂的。然后我进去在画室的时间其实不算长。我好像是 高二的时候才进去，所以等于是说从我进到画室然后再去考术科考试好像也过了才一年半的时间。然后在术科在画室的时候啊，因为他就是专门升学的术科的一个画室，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就是一直在画石膏像。 石膏像， 对， 就是打石膏那种，然后就是出来会是白白的作品、 就是、不太像，就是画素描，然后他就是要画很多的石膏像，或者画很多的什么骨头啊，或者是很多的静物、水果什么之类的，就那一年基本上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不知道音乐的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美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好，比如说我们就画一个石膏像，就大家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就画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就是不会有人指导你，你就是要自己先画，然后等到画完了之后大家的画就一字排开，然后你去看，然后就一张一张的检讨。 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比较类似的状况的话，是如果有一个老师他在上课，他可以让其他学生进来听， 嗯， 类似这样子，有点像大师班这种。嗯、可是我觉得你们那个好像比较残酷一点点， 就很残忍，因为你画的好跟不好，其实一眼就看出来。 嗯， 然后他会一张一张的跟你讲评，说这里要怎么改啊，或者是你现在可能比如说明暗做的不好啊，或者是说层次做的不够啊，或者是你炭笔用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个质感呈现出来。 嗯、 在那个当下，你就是会把所有的自信心全部被击垮。那个时候自信心你会荡到最谷底，而且我不算是就是本科出身的人，我一直都是只是自己喜欢画图、嗯、然后未来要考大学的美术，就是美术相关的科系，然后才去画室，就会变成是说有蛮多人是他们从小就是美术班。 嗯， 那他们比如说很那种就是美术的底子一开始就有，比如说他们很会画素描，很会画水彩。 嗯， 那就会变成是说我是在里面的异类，又是异类中异类。 嗯嗯嗯， 就是在那个当下你会很没有自己的归属感。 嗯， 你就会不知道就是你的那一份慌张跟就是焦虑该怎么样的去抒发开来。 嗯， 然后就一直处在这种很高压的环境下，我有点忘记那时候是一个礼拜去一次还是一个礼拜去两次。 嗯， 然后反正就是画素描跟画水彩。 嗯， 然后就这样子好像就是也是差不多过了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但是中间我要讲一个 小趣事，我那时候蛮变态的，因为我们的就是画室的桌子就是这样子并排， 嗯， 它就是一排，然后可能就坐个四到五个人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画室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朋友，然后就有一天就突然来了一个新的女生，她就画技很好，就画的就是基本功很强，然后画的东西就是很常会得到高分，我刚忘了讲。就是最后会打分数， 哇、欸， 会一张一张说哦，你这个打几分，你这个打几分 ，OK， 这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小本本，就是记说我今天拿了，比如说可能我拿了80分，80分已经算低了，就是你最高的话，你可能可以拿到99啊，或是98，那表示你那次真的是画的还不错，这样。 嗯， 我真的有曾经查到拿70几分， 嗯， 那真的就是烂到爆， 谷底。 对，烂到谷底的那一种，水彩我很常拿这个分数， 所以是很不擅长水彩的部分。 我老实说，在我进画室以前，我没有画过水彩，我真的就是靠一股瓶颈跟一股傻劲进去。 所以在那之前，你擅长的是什么？ 画漫画，就是画那种小东西，就不是那种一般古典的那种素描跟水彩。 嗯， 我就是画开心画兴趣。 嗯， 所以等于是说，在画室那个期间，才是我真正接触。就是所谓的，就是比较对比较基础的素描水彩的训练，这样 就是偏正规的。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我都是学兴趣的、啊，然后一般的国中或是小学，就是你就只是一个会画画的人， 嗯， 你不是在美术班里面的那种训练上来的人，所以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嗯， 对。但这是题外话，我刚刚讲的回来，就是有一个女生，就是她的。画就是画得很好，技法很好，技巧能力也很好，然后他就长得特别漂亮。 Hello， 所以我就会故意就是可能坐他旁边或是坐他对面，然后我在画图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他的脸。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想说，哇，这个人长得好漂亮哦、喔。然后我就 变态， 跟超变态的。然后我就不敢跟他说话，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然后我印象中一开始在他还没有进来之前，我的目标是另外一个女生，因为她也长得很漂亮。 Hello， 然后也画得很好。 就不知道为什么长得漂亮的人都很会画画， 我觉得这不是相等的啦， 就是我就会一直看他们。 好， 对，这是我在画室里面的一个就是中间的小故事这样子。 嗯， 好，我们就这样经过了，就是 每次去上课，然后就打击你的信心，然后每次被打脸，每次都拿到80几分、 嗯、 有时候拿到70几分。好，终于来到了数科考试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啊，也我们就不会像你们那样子是分就只有在台北，我们还是有分北中南，然后我们是要去台南考试、嗯、我觉得唯一的就是值得庆幸的点是因为我待的话是它算是一个就是历史蛮悠久的一个升学的数科的画室、 嗯、 所以他们其实都已经蛮有制度，所以我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去，他们好像就有包那个包游览车。然后我们讲一下全国数科考试要考什么好了。第一个一定是要考素描，再来的话是要考水彩，然后好像再来的话会画水墨，然后 黑白色的那种， 对，水墨，然后还有那个创意表现。 创意表现是什么？ 创意表现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怎么讲，有点像是自由发挥的个人创作， 然后没有任何方向， 他会给你题目，他画的形式会比较像不是一般传统的那种素描水彩。就是你可以用比如说压克力啊或者色铅笔啊去， 你用什么笔都可以、 就是、 也当然也可以用水彩这种，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比较偏向是个人创意的表现。 嗯， 偏向设计嘛，应该算要讲设计的话可能是有一点点入门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说，你说他给你的题目是一句话吗？还是一张图？还是一个新 闻？ 都有可能。比如说他就跟你说这一次可能会是梦里面的故事，他可能就给你这样，然后下面可能就会讲、 okay. 一些简单的叙述，那你就要去想说梦里面的故事你可能要怎么样去呈现， 嗯， 之类的。那这种东西的话就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它会比较灵活一点、okay. 所以我创意表现就是常常比较拿比较高分 OK， 但其他都拿很低。好，就除了这四个之外还有一个是那个跟你们一样有乐理嘛，那就是 音乐史美术史， 对对对对对，美术的一些就是基本常识这样子。 嗯， 对，就考这五科。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时间就是我太晚进去了，所以我就只专门练了素描、水彩跟创意表现， 没有水墨。 没有水墨，水墨就好像去考试之前只画了两张吧、 wow. 然后就硬上，就硬去考了。好，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不是传统科系出身的，就会变成是说我个人擅长的会是在创意表现的部分。我创意表现蛮常可以拿到比如说可能90几分， 嗯， 但是素描就是平平，但是也算稳，那时候练习的时候算稳，可能老师都可以拿给我个86啊或是88。 嗯， 但比较弱的可能就是水彩，常拿70几， 八十 就是很棒。水墨的话就不要提了，因为根本没接触过，真的是为了跟考试然后才去买了那些话具。 嗯， 好，就是到时候考试当天到了之后，大家就是浩浩荡，所有的用具都要自己带着。 嗯， 就是你如果画素描，你就要带炭笔啊，就跟你们带音乐乐器是一样。那我们就是，他好像是分了两天考试，那我们就要坐车去台南。嗯、第一天就是考素描跟水彩， 全国就等于全南区的人一起考。 对，那你就会看到蛮热血的，一间一间一间的教室，然后大家就是自己准备好自己的画具，然后就你就自己一个位置。然后你可能要装水啊，或者是炭笔要削啊，或者是 要自己准备很多的道具跟工具。然后时间一开始，然后发了试卷，然后你就开始画。 你说是水彩跟什么素描？ 嗯， 第一天，所以会每一个人在，譬如说我们考2小时，第一小时就是水彩，第二小时就是素描。 对，它有分区间。 然后它不会就不能反过来， 那真的超累，不能反过来，不能反过来。我们那时候考素描就考素描，因为我们以前平常的训练就会是一天可能就2个小时，我们就是画素描。 嗯， 可是你要就是画整天，可能上午画素描，可能下午会画水彩， 嗯， 那个超累，而且就是集中要很集中精神的去画。 嗯， 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呢、啊，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学科本来就不是很好，我就一个不是很会读书的人， 嗯， 所以我就会等于是说，我如果只靠着学科去考试的话，去报大学的话，我一定只有私立的份上。 嗯， 但是我那时候家境就不是太好，就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靠着数科考试，然后去报国立的学校。 我跟你经历过一模一样的经历， 对，就是我们没后路可以走了， 嗯， 就是完全没退路可以走，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希望跟赌注就赌在这上面、 嗯。 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快考试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会好像是 不知道是每天去还是隔两天去，就很密集的训练啦。然后好像寒假的时候就是每天去上课，嗯，就很密集的训练。我还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就是压力大到，我就这边就长疱疹，然后就是 嘴巴附近。 对对对，就是只要免疫力低啊，或是压力太大，就会长疱疹。我好像有这个体质，就变成说我那个时候疱疹长一堆，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自信心低落，然后压力又很大，然后我就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了镜子，然后就哭了，就大爆哭，觉得自己长好丑，然后画的也很丑，怎么什么都很烂啊，什么之类的。嗯，那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没有人站在你这边，嗯，因为学校的人也不是就不会像你们那样是好像有伙伴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嗯，你会变成是说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拼过这个战争，嗯，的感觉， 真的是战争欸。 那个时候真的是，现在想当然有点热血啦，但是那时候当下是处在一个极度压抑跟痛苦的状态。嗯，然后尤其是你又把所有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个身上面的时候，嗯，那你压力又更大。 你填学校的时候就只有填艺术相关科系吗？你有在就是譬如说有参差几个？ 没有，一定会还是要给自己一些后路，就是如果不艺术的都没上，那我还可以做什么？ 你是指考？指考上的吗？ 指考上不是，接下来又要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了。嗯，对，好，考完了考试之后呢，就是人生就一定没有这么顺利，不是说你只要有练习，你就一定可以得到相对应的成果。嗯，我考烂了，嗯，是烂到我无法想象的烂。嗯，可能是在像我一般来说，不是跟你说我的基本标准素描会是80，或是甚至可能85、86，但我那一次全国所有考试我拿65。 65？对不起，我想知道，你去待的那个画室。别人的话是那个老师给你多少分数，通常你在考场上就会拿多少分数。 差不多，就是你就是在那个平均上面。 然后你拿 他不会特别给你报高，或者是特别给你报低，报低有可能啦，但是报高一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表示说我失常到，就是我全部都爆掉。 我可以问吗？你是真的失常，还是你跟我一样觉得自己表现其实很 好？没有，我觉得。欸，我其实当下的心情我已经有点忘记，因为在画所有的术科考试里面，占最终的一定会是素描，所以我们素描画练了很多，花很多时间。嗯，然后我在猜，可能是我构图上面有问题，因为你只要构图一错，那你基本上就是 爆了， 就是爆了。 好， 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是构图的地方错了，然后不管你细节画再怎么好，爆了就是爆了。我还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时候放榜的时候人在学校，然后我是用就是教室的电脑查术科成绩，嗯，然后我一看到那个成绩的当下我就大爆哭，哭到没有办法自己，然后我就翘了下午第一节课。 你去哪？ 我好像跑去别栋的楼梯间大哭吧。嗯，对，那个是我人生就是第一次这么的挫折感。嗯，你会觉得你被一直自己努力的东西给背叛。嗯，然后当下也是无法相信，就会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然后尤其是因为我家里的人，我爸其实非常不支持我做这件事情，嗯，他非常不支持我去读艺术的学校， 哇，连证明都没办法证明。 对，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或者说我就是想要让你知道说我是 有 真的想要做这件事，对，我的决心我想要让你看到，然后我真的考上你就没话说了。嗯，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是不支持我，所以我的所有的信念就是一直都在术科考试的那一刻我想要证明给大家看。嗯，我就算不是本科系出身，我就算不是真的美术相关出身的人，我如果靠自己的努力我还是可以有一些成果或是有一些证明给大家看。嗯，结果在那个当下所有的世界都崩坏。 我懂，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就是第一次这么的伤心吗？那真的是伤心到你觉得世界毁灭的那种痛苦。嗯，对啊，就是努力全毁的那一刻。然后后来又变成是说我的那个所有的分数，我不是跟你说我本来就是素描爆掉了，然后水彩爆。然后唯一好，我是讲唯一有好的是我的那个创意表现，我好像拿了98吧， 很高， 对，算高，就只有98，拿个60， 就是超级不成比例，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你要去报就是国立的大学基本上就是吹了。 嗯， 所以我现在剩下唯一的路就会变成是说去考职考，或者是说去考夜校，就是这两条路可以走。 嗯， 这是人生中的谷底。所以后来 我知道我自己考职考绝对不会考到什么好地方。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就是不会念书的人 考 职考， 对啊，就是不会念书的话我考到有什么屁用， 并且去职考的人都是会念书的人，所以就等于我是在投入一个我非常不擅长的战场。 对，然后就知道完全没信心，根本就不可能会比另外一条路好。 我懂。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后来我跟画室的老师就是改变策略。我觉得我其实也蛮感谢我的术科老师，他就是很怎么讲，很鼓励我吧。他给我了另外一条路。如果不是他跟我说有这一条路可以走的话，其实我有可能就会 去念一般科系， 去念一般科系，或者是说就是读那种比较还好的学校。 嗯， 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说，其实可以考台艺的业界进修部这样子，因为其实他跟我说 后面你如果毕业证书出来，他其实不会特别写， 一模一样， 不会特别写，所以就变成是说我转换了策略。 嗯， 那时候就一边还是要考职考，因为你也不确定考不考上。 嗯， 所以还是一边考职考，然后一边再去画室补习，去补要考台艺的一些术科。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我没有跟我家里的人讲，我就自己偷偷去。只要跟他说要出去，就是我说我去图书馆，其实我是去领画这样，就会度过了一段有点寂寞的时光吧。 所以进修部是独招吗？ 进修部是独招。 Okay. 所以就等于是说你还要再去考另外一个考试， 然后一模一样的东西再考一次。 它不算一模一样，它就是题目不一样。 嗯，懂。就是，但是它一样是考水彩、素描、水墨跟创意展演。创意展演，创意什么？ 创意表现。 创意表现。 没有没有，根据学科系的不同，它考的东西不一样，考比较少 了。哦，我懂了。 对，考的比较少。那我们那时候报台艺的试传的话，是考国文跟英文，他们还有自己的考卷呢。自己的 考 超难。 国文跟英文，啊， 我跟你讲，国文超难，比学测还要难。 国文无论如何都很难啊，不要闹了。 可是他比学测好难，那个真的超难，就是没有一个字看得懂的。然后就狂写考古题啊，然后英文也是狂写考古题。然后视传的话，他是考素描，他的素描是设计素描，所以他不会像一般的素描有那么多的规定。 嗯， 就是看构图啊，然后看明暗啊，看什么的，就是他可以比较灵活一点。 嗯， 然后第二个好像就是创意表现。 嗯，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只要素描不要再爆掉，那应该其实就没什么问题。 那他们两个的比例呢？ 比例好像一比一吧。 Oh, 我有点不太确定， 可能是50-50这样。 类似，我有点忘记了，还是25-25，然后 学科 这样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比重是差不多的。 嗯， 反正我就瞒着我爸，然后就自己去画室。我好像是每天去， 嗯， 然后就狂画。那段时间是我画了，就是最多画的时候。 嗯。 上了大学之后就再没画那么多画。 欸，我考大学之前也是我练乐器练最勤的时候。 对，我其实有偶尔会蛮怀念那个时光，就是虽然说我有点急，就是虽然说好像自己在一个圈圈里面就是自己努力，但是你到了画室之后还是会发现说其实大家有点亦战亦友的感觉。 嗯， 大家彼此是竞争对手，可是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努力，我其实蛮喜欢那样子的氛围的。 嗯， 对啊， 很像日本动漫， 就很热血。 嗯， 就我之前不是有推荐一部漫画叫做那个什么《蓝色时期》。 嗯， 就是在它里面也会讲到，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的过程。 嗯， 就是如果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算是一件热血的事情，但你当下痛苦要死。 嗯，比起来，我觉得我快乐很多。就是我觉得我是就是有伙伴，然后又有引领的人帮你把事情做好。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边缘中的边缘欸。然后后来啦，讲最后的结果。那个时候考，我记得考台艺的术科的时候，他好像就考两天，考完两天的隔天好像就考了。哎，不对，前面先考职考，职考考完隔天就要考术科。 嗯， 所以就是我第一天先考完了职考之后，隔天立刻冲台北。 嗯， 然后去考台艺的独招这样子。好，然后两，然后就学校就下来嘛，然后我台艺考上了，然后我的。那个职考报了 报上了一间也是国立的，但是台南大学， 就台南大学， 对，就台南大学。但是想当然，傻子也知道要去报台艺。但是我那时候又面临到人生第二个关卡，就是我家里的人，不是我家里的人啦，我爸，就我爸而已。 嗯， 他希望我就是跑报台南的大学， 嗯， 台南大学，就原因很简单，因为离家很近。 OK，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又就是在家里革命了一番，忘记多久了。那也是我人生史上真的是痛苦排名指数大概可以排到前三位的， 嗯， 的一个时光。 好累， 因为我跟我爸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近， 嗯， 他总是会在上面，然后他就是会以他自己的观点，然后去指示你应该要怎么做， 嗯，所以一种上看下的感觉。 对，然后他会觉得说他什么都知道。他觉得他帮你设想的东西会是最好的， 嗯， 但其实不是， 嗯， 他只是觉得说离家很近，这样我就不会离他太远， 嗯，你爸有到这么依赖你哦？ 嗯，怎么讲？依赖嘛，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想要有人在旁边可以让他使唤你吧。 好哦， 我觉得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是真的谈不上任何的所谓的亲情。 我觉得我妈就是依赖我，然后依赖到让我觉得好累的那一种。 我可以理解。所以，嗯，那个时候会这么坚持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来台北念书。除了第一个就是我好不容易考上，我怎么可能不来？嗯，这件事情就是我好不容易可以离开那个地，就是那个让我很高压的环境。 嗯， 我还待在那里，我是傻子吗？所以那个时候有点像是我第一次为了人生做决定，因为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我高中的时候本来想要报的是广社科， 对， 然后也是被我爸就是回绝，嗯，就是被他说服了， 嗯， 所以有了那一次经验之后，我就会发现说我不能再被你说服了， 嗯， 就是你再怎么样就是跟我吵架，或者你再怎么样跟我冷战，我是不会改变我的想法的， 嗯， 而且我这么努力的，好不容易考上了，就是台艺真的对我来说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是我真的是得来不易的一个机会， 嗯， 那有点像是我人生最后的一盏小曙光， 嗯， 我已经没有别条路可以选了，对，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高中就是考试到现在的一些心路历程， 嗯， 那段时间 很精彩， 很痛苦，但是也很难忘吧。我到现在都会这样告诉自己说。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太痛苦了，我现在可能遇到什么很不好的事情，我都觉得再怎么样烂，或者是再怎么样苦，也绝对不会比那个时候还要的更可怕了。 嗯，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惨上加惨，我住在家里，然后没有人要支持我，然后我自己去考试还考爆了， 嗯， 然后好不容易考上了，然后还不让我去，就是关卡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说，那个时候你都可以有勇气去。就是完成了这些所有事情，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比这件事情再更困难。 嗯， 虽然像当然出了社会可能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在大学的时候啊，我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说，怎样都比那时候好。 我讲一点点，我再讲完这一趴，我们就进最后的小单元。 好， 好，其实我在填学校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很大的困扰。我一直都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我很特别，或者是我也没有觉得为此困扰。我填大学志愿的时候，是我人生目前第一次觉得超爆困扰的，因为，我爸跟我妈他们两个都是音乐圈的人，然后他们，反正我爸跟我妈没有结婚，所以就生我，所以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我这个人的存在可能会带给他们一些困扰。就是如果我的身世被可能他身旁的人知道的话，会带给他们一些困扰。那次真的是那段时间真的是觉得最爆痛苦的时候。我先讲，我想念的学校是东吴，可是我后来没有选那间学校，就是。我妈会一直打电话给我身边的朋友，然后叫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服我不要念东吴。 为什么不要念东吴？ 因为我印象中，我现在就有点久远，我有点忘记。我记得东吴有一些跟他感情不好，或者是反正就是他在跟东吴那边的 教授们有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 然后他觉得我的出现会挑起一些有的没的， 哦， 类似这样。好， 你就会变成牺牲品耶。 对，我妈这边是这样哦，这个就已经让我有一点困扰了， 嗯。 再来是，我有一次，我高中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跟我爸那边关系不好，现在也没有不好，只是不联络。 嗯， 我觉得不好跟不联络是不一样的，不好是你们可能真的有吵架或干嘛的， 嗯， 不联络就是没有 就彼此 零， 嗯，彼此没互动这样子。 对，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他们家出去吃饭。我爸那时候一直逼问我说，就是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爸是谁，你要怎么办？ 嗯， 我就想，我那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我根本不知道， 嗯， 我就直接回答说我不知道。欸，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欸， 嗯， 然后他就说什么如果那些人拿就是你爸是谁这件事情威胁你怎么办？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踏进大学，甚至不知道大学这个东西， 嗯， 就是未来是怎么样，他的， 嗯， 整个环境是怎样，嗯，我就被问这种我根本答不出来的问题，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觉得很困扰。然后我妈也因为不想让我去念东吴，所以一直打电话给我身边的朋友这样，然后就叫他们说服我，然后去打给一些我很崇拜的人，然后叫他们说服我，打给我的主修老师，然后副修老师，任何我妈可以动用到的人，他们就是一直 很符合你妈的做事风格， 非常对。然后我那时候，好，也许有一部分也是受不了我妈， 嗯， 另外一部分是，我不是跟你说我跟我朋友就是必须要填到不一样的学校吗？ 嗯，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如果我念的台艺，他就可以念东吴，可是如果我念的东吴，前面好像也有另外一个人要填东吴，那他可能就会连台艺都没有， 嗯， 他可能就也要去比较后面一点点，排名后面一点点的学校， 嗯， 我觉得这很现实，就没有要占大学，嗯，可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如果生小孩，就是听众，如果你有生小孩，你一定也是希望他去念可能比较响亮的学校，这是一定的， 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妈那边我快要受不了那个压力了，然后再来是我不想要跟我就是我的伙伴去念就是比较后面的学校，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台艺是一个可以解决两件事情的路，所以我觉得就有点算是忍痛就是 放 弃东吴。 哦 ，OK。 那时候想念东吴是因为那边的师资，就是想要跟某一位老师上课。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人生他就是会帮你安排好他那个道路啦。后来进了台艺之后，也发生很多好事。应该要说台艺跟东吴它是非常不同的学派嘛。就是东吴的话，就是比较会专精于你的主修啊，就是念书派的那种感觉。可是像台艺的话，可能你会接到非常多外务。后来 因为就是艺术大学嘛，所以你可以去串场什么。 没错，所以后来想想，其实台艺好像比较适合我的个性。 嗯， 就算没有发生前面那些事情，后来想想我也觉得，而且我在这里遇到我女朋友 啊。对耶。 而且我在这里遇到你。 哎，对耶。 对， 然后只能说生命自有安排吧。 对啊， 就算当下不是做最好的决定，也不代表说未来的一切都会是不好的，生命都会自己帮你安排好， 嗯， 最适合你的路，应该这样讲。 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很有点小怨恨，到后来就是毕业之后， 嗯， 或者是进到台艺这个环境之后，我其实蛮喜欢的。 嗯，我对台艺也是，就是会充满着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它就不会只是一所单纯的大学，它背后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它会有点像是对于我来说的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标章吗？ 嗯。 就是我人生第一刻就是认同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 嗯， 是我考上台艺的那一刻， 嗯， 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像还蛮努力的，就哦，我好像做到了一些我觉得别人可能做不到，或者是不好做到的事情， 嗯， 对啊，这件事情给我蛮大的鼓励的，就其实不管未来啦，就是可能学生他要考什么样子的学校。我觉得只要是能够给到自己自信心这件事情，就是学校没有分好或不好啊，就是你只有自己的努力，就算你在不好的学校里面，你靠自己的努力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出路的。 自信这件事情蛮重要、 哦。我后来还有因为就是台艺跟东吴两间学校一直犹豫不定，然后我们术科导师也知道这件事情，嗯、然后应该说全音乐办公室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后来只要有学生他在犹豫台艺跟东吴，老师都会丢给我。 然后你会帮他们分析， 对对对、嗯、就是也不会特别跟他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可是就刚刚说他们的学派啊、嗯、他们的校风， 对啊，也没有分好或不好、嗯、只有你自己喜不喜欢的。 对， 嗯，我们这段就是 灰色的岁月往事。 嗯，然后我们这一集又不小心录一个太长， 对啊，不是说好像是30分钟 我们明明就说好每一集都要控制在一小时以内， 这么高危啊！我话太多了。 我们好会讲、哦。 其实我还有很多没讲的，就是那一段高中的时候，包含说我唯一的战友可能就是我的前男友，嗯、因为他刚刚不是讲说他是吹法国号的嘛、嗯，所以他同时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准备术科考试、嗯。我们两个就是为了要考上同一间大学，然后就是彼此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扶持，然后一起努力这样子。所以他在 那一段时间，就算现在没有在一起啊，我还是很感谢他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有陪我走过那个很灰暗的隧道里面。对啊， 这集超长。 对啊，怎么会这样？ 好，那我们来分享我们最后一个小单元。嗯，那我先好了。 推荐时间。 没错，我刚刚有说，就是防疫的期间，我在家里追了很多很多剧，跟看了很多部电影。嗯。嗯，那我先推一部我最近看的，就是如果你是有 Netflix 的话是可以看的，它是一部西班牙的电影，然后叫幻象。 幻象， 我很喜欢看时空跟时空穿越啊什么有关的、嗯、 所以它是科技科幻片吗？ 如果说所有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科幻片的话，那可能也可以说是科幻片。可是它就是有点时空旅人的那种，我就是喜欢那种时空换来换去的那种、嗯、然后因为你做了什么事然后改变以前的事情、嗯、我觉得它的先驱就是蝴蝶效应，大家看过这部片吗？ 我有听过，大家没有看过。 蝴蝶效应应该是所有类似这种片的先驱。看完幻象之后，我再去看蝴蝶效应、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可以做出想出那样的剧本，非常厉害。然后幻象的话，它也是类似，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因为知道会有一场意外发生，所以她就是透过一个录影机是这个媒介，她透过这个媒介去挽救了一场灾难。可是在挽救这场灾难之后、嗯、他发现他的人生也跟着改变了。嗯，对，所以他就是想要回到原本的人生，因为他如果过着现在的人生，他等于会跟他女儿永远没办法见面。哦，對對對， 就他可能不会生下他女儿。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叫幻象、嗯、然后西班牙的电影还不错。 OK， 换你。 好，我这次想要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我一直很想推荐，但我好像一直找不到就是适合的时机。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刚好好像也还蛮符合。它是 Family of Year 的 Hero。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话是在看韩剧，嗯，没关系，我爱你。 所以这是一首韩文歌吗？ 它是英文歌，可是就是那一部韩剧有用了很多外国的歌曲在里面。然后我蛮喜欢它里面的其中一些歌词的。那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说 "Let me go, I don't want to be your hero"， 嗯， 就让我走，不想要当你的英雄。然后 I don't want to be a big man, I just want to fight with everyone else。 嗯， 就是有点呼应到前面的部分，就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就是关于在考试这件事情，或者是对自己内心的纠结。当然，就是除了在考试跟外面的人去做奋斗之外，其实内心也会有很多纠结，在于说你拿到那个分数啊，你是不是真的自己很烂啊，你考得很不好啊，那我这个人是不是就没价值啊，这些就是奋斗的事情，所以常常会觉得说想要放弃。所以我就对于这些的歌词很有感觉， 嗯， 就是想要把这首歌一直很想要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所以今天推荐的就是 Netflix 上的原创电影，应该是原创电影《幻象》，西班牙电影，然后跟 Family of Year 的 Hero。 对， 欢迎大家去搜寻。 然后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去我们的 email 寄信给我们 520 podcast， 对520 podcast， 我们一定会回信的哦。 对，然后如果有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我们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聊到这边吧。 好长。 好啦，拜拜， 拜 拜。